全中国强力首播小沈阳爱。那这一次在电视剧抓紧时间爱当中，小沈阳走的是都市潮男路线，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首主题曲，有别于他之前的民族风，是一首非常深情内敛的情歌。在听完了首播歌，这个小时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歌坛曾经的甜美女声。发专辑对歌手来说是梦想成真，对唱片公司来说就是商业行为了，所以在音乐市场非常喜欢对歌手进行包装和定位。对80后90后来说，对蔡依林的最初印象就是甜美可爱，而蔡依林早期走的就是美少女路线。哪怕是在2003年转型之作《看我72遍》当中，她也没有失掉这一特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说爱你》。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可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看着聪明怎么想到说会是我们。真的远 现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多毛毛，小鹿在乱跳， 跳上了心扉， 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 滋味着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这首睫毛弯弯来自王心凌，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说爱你》。这两位有不少共同点，所以王心凌2003年出道的时候还被媒体冠以“小蔡依林”的称号。后来蔡依林通过音乐的一次又一次成功转型，王心凌虽然也有转型打算，但似乎甜美系的标签太过深刻，想突破真的太不容易了。外形漂亮、可爱、甜美，声音动听，能歌善舞是甜美系的必备条件。那下面这一位早期走的也是甜美少女风，和王心凌还是一对关系不错的姐妹花，二人在歌坛和影视圈都有不错斩获，如今一改往日风格，走起了成熟的歌路，她就是杨丞琳。我们就来听她2006年这样一首专辑标题曲《遇上爱》。 站牌有没有线索可猜？我威胁够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难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 巧合还是安排，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揣，感动一定会很快。等一分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盼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遇上爱某年某天，两人之间用默契相连。从那天我就会许下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书瑶这样一首 Honey。 郭书瑶是靠一句广告语在台湾地区走红，从综艺圈转战到音乐圈，主打她自然的可爱风。2010年推出首张专辑 Honey 之后，在音乐方面没有新的动向，而将重心转向了影视剧。那下面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成功的一句广告语，这首歌你一定还记得吧，张含韵这样一首酸酸甜甜就是我。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19年继续攀登，扶持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崛起，见证华语原创歌曲绽放。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市规土委发布了关于完成有轨电车 T1 线南延、有轨电车 T1 之一线规划方案研究工作的报告。在此前已经公布的 T1 线的基础上， T1 之一线和 T1 线南延线将连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瀛海、青云店等地区。其中 T1 之一线可以有效接驳地铁八号线和亦庄线以及规划的轨道 S6 线。东城区细润心灵首届青少年戏剧节闭幕，闭幕式上，东城区宣布成立东城区戏剧教研组，将由4位专职教研员和11位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一线教师组成。未来教研员们会对贴近学生生活的校园剧、体现优秀文化的传统剧等分别进行研究，提高戏剧教育的师资水平，使各个学校的戏剧发展更为均衡。名家足迹系列艺术展之晋上彝中韩油画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东展厅开幕。这次展览展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晋上彝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韩的油画作品，展品涵盖他们半个多世纪所画的人物肖像、风景写生、创作或创作草图。近日，天野喜笑中国巡展交织的幻想展览开幕式于驻中美术馆举办。事实上，早在11月3号，这个展览就已经在驻中美术馆开幕。目前展览的第一部分幻想已经结束，而第二部分交织主题展览也正式拉开帷幕，一批从未公布过的作品在展览中呈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曾经走甜美系的歌手。早期像张韶涵走的也是可爱少女风，她的外形娇小非常瘦弱，但是小宇宙拥有巨大的能量。与同样走这样类路线的女歌手相比，她的唱腔总是带有倔强的元素。在隐形的翅膀火了之后，她的作品也越来越强调励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她早期的作品，叫做香水百合。

小心愿许成两片，贴在云上面，就快下一场浪漫的爱恋。我还不了解永远有多远，你说就是流星划过的瞬间。听说爱是快乐的白天，能覆盖忧伤黑夜，等不及你带我慢慢体验，不让梦 我想喷了血，你要等我。 缱绻。 这是来自于金莎演唱的《大小姐》。金莎早期是那种轻快悦耳的甜美女声，后来开始慢慢转型成为唱作女歌手。本周她的新歌《若只如初见》排在我们中歌榜的第33位。本周冠军是小诺，诺尔曼写给父亲的《野马的睫毛》。成长于音乐世家，诺尔曼很好继承了父母的衣钵，长大成人之后成为一名创作小才女，而她的音色清新自然，创作不是充满少女式的自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他的《感恩鸟》。 飞，梦一定在云海的上方。我曾经是只没动力的鸟，一路跌跌撞撞对天空傻笑，我曾经瘫坐在暴雨中的泥沼，那是谁的微笑让我血液满仓。我曾经是只没方向的鸟，一路磕磕碰碰对风发牢骚，曾经贪睡在寒冬夜的树上，那是谁的咆哮让我心来

在沧海，但只是之外。Oh baby, alright, 满怀不应该，跑到心里哭就大声叫出来。站那一排，不能那一排，每天都要来点微笑。时间在流转，时间在变换。起来 是来自杜德伟的《钟爱一生》。在很多人印象当中，杜德伟大红大紫是在90年代，他在滚石旗下和小虫一起开创了华语 R&B 经典，以及像《信自己》《拯救地球》这样的劲歌热舞，都是当年最潮流的体现。其实，杜德伟早在1977年15岁的时候就参加过歌唱比赛，1985年他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一举夺冠，正式出道。和他同一届的亚军是苏永康，季军是林楚琪，黄家驹的女友。同一届还有李克勤、周慧敏、曹蜢等等。而在榜上入行时间只比杜德伟晚一年的是腾格尔。首先我们就来听这首榜上歌曲，本周第10位，来自于腾格尔的《凡人英雄歌》。 风吹人生气，我出生在牧人家里。 辽阔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心，沐浴我的江河水，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这就是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每一步发展，腾格尔几乎都参与过。八十年代西北风时期，腾格尔得到过许沛东的赏识，演唱过《我热恋的故乡》。九十年代摇滚大军兴起的时候，他组建过苍狼乐队。而九十年代一些歌手签约香港、台湾公司，除了大家熟悉的那英、孙楠，也有腾格尔。1986年，腾格尔参加了第一届青年歌手大赛，演唱的就是自己作词作曲。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蒙古人》，他说：“这是我歌唱生涯的起点。”1985年，在香港地区，杜德伟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1986年，在北京，腾格尔参加青年歌手大赛。而在同一年的台北，林隆璇参加了大专创作歌谣比赛。长着一张学生面孔的林隆璇，到今年已经出道了32年。而他的榜上新歌更有着一份生命的传承，这是他和儿子林廷汉共同创作，这是本周第28位，由林隆璇演唱的《也很好》。 忘了把最熟悉的相同的微笑，是那个转角，明白在感情里最伤人的符号是承诺，手牵好却又放掉。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12月31号到1月2号，享誉世界的弗拉明戈舞蹈团帕科佩纳弗拉明戈舞蹈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亮相登台，带来舞团的钢鼎力作《弗拉明戈舞疆界》。弗拉明戈发源于吉普赛文明，具有激情和力量并存、欢快与忧伤同在的特质。除了繁复的舞步、飞扬的裙角，舞蹈中的歌唱和乐器伴奏同样也是弗拉明戈的精髓。木偶儿童剧《小铃铛与匹诺曹之寻找七彩心》将于12月31号到1月1号和京城观众见面。这次匹诺曹和木偶剧院的报幕员小铃铛踏上了寻找七彩心的传奇旅程，两人一路勇闯难关，拥有善良、感恩、自信、责任、敬畏、勇敢和分享七种品质的少年们终于获得了七彩心，如愿变成真正的人。由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经典作品《恋爱的犀牛》将在12月31号到1月6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恋爱的犀牛》自1999年首演至今，将近20年的时间，已经拥有9个版本，演出超过2500场次，出访10几个国家，成为改写中国小剧场历史的剧坛神话。2019年版的《恋爱的犀牛》将由孟京辉旗下最年轻生猛的黑猫剧团进行基因再重组，以黑猫独一无二的风格呈现给观众一个 DNA 不一样的《恋爱的犀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江映蓉重新定义。 你想看见奇迹。 新歌二号关喆作者。 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富有。 新歌三号郑钧永不退转。 就在此时此刻，人在天涯沦落。 新歌四号黄莺传承之花。新歌五号杨永聪温柔的爆裂的。 爱过你 新歌六号黄龄醉。 月在水中亮，心碎直荡漾。 新歌七号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让我荣耀狂放的只要。 新歌八号江美琪家珍。 后来的我们才懂得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 新歌九号顾峰脱离。新歌十号庄心妍真心。 这一生只为与你相遇，我不怕错过多少风景。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

所有的誓言，太阳起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 是才女郑华娟为桃子量身定做的抒情歌《太委屈》，打造出了当年对她都会新女性的定位。而每次说到陶晶莹，大家会想到很多她的经典歌曲，像《太委屈》《姐姐妹妹站起来》，而她的首支单曲叫做《加糖咖啡》，发表在30年前的1988年。在同一年，三位年轻人经过层层筛选组成了一支组合，他们吸取了日本少年队的一些特质，在中文流行歌坛是迅速走红，成为当之无愧的一代天团。马上就要到新年了，也把他们这样一首成名作送给大家。我们即将听到的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合唱的这样一首《新年快乐》。 你穿着浅蓝色百褶裙，微风轻轻摆动你那撩人秀发也，而我把你装进眼睛里，树荫摇影我鼓起勇气，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心动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够守护你，故事的开始很美丽，勇气，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心动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够守护你，故事的开始很美丽，我就爱你呀爱你呀爱你呀，温馨故事里我的你， 上榜四周最好成绩23名，本周第37位，陈志鹏的新歌《我就爱你呀》。曾经一代人的青春偶像小虎队，在几经分分合合之后，三只小虎的发展也是各有千秋，而陈志鹏无疑是最近几年最被大家关注到的一位，他出位的装扮总是引来热议，而陈志鹏奶爸的身份也会让人格外暖心。作为一名70后，已经出道有30年，真的是了不起的成绩了。接下来这一位是和梁古驰演唱《热血青春》，而在榜第25名的李晓东，很多人熟悉他是在校园民谣时期，而李晓东在30年前1988年就录制了自己的专辑，90年代原创流行音乐爆发，催生了校园民谣的走红，也让很多人是通过这首歌第一次认识了李晓东。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高晓松词曲《冬季校园》。 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呼吸，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那宿舍里的录音机也